清平乐，会昌，1934年夏。东方欲晓，莫道君行早。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会昌城外高峰，颠连直接东明。战士只看南岳，更加郁郁葱葱。